现在时刻晚上十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您好的录音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很高兴邀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午夜一个小时的深夜节目平安又轻松。今天呢，我们要邀请一位从中正大学毕业的一个好朋友，他叫陈胜奇，我先请他呢先向全球的听众朋友说声问候的话。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晚安。我是胜奇，我是中正气管系毕业的校友。那我目前呢是请了留职停薪的育婴假，专心的在家里带我十个月大的女儿。 所以现在老婆的薪水都放到你的口袋里面吗？ 没有，我们都一起使用。 很好。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要谈谈关于一个社工人员的心路历程。不瞒您说，我本身念历史的，那我的学弟妹呢，其实后来他们也有的人呢走服务的路，服务社会的路，那他们就有想到社工员这一途，所以他们后来研究所呢就考社工类。那我现在就想问胜奇，你是不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我不敢说我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我也不是一个没良心的人。 你觉得当社工人员的第一个要件是不是要有爱心？ 我想爱心是一定要有，但是也许不是最重要的。另外一个我觉得也相当重要的是责任感。 我以前在外面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念政大好像是社会系的一个学姐，她说担任社工或是慈善机构的人员呢，她觉得爱心是必要，但是不是首要条件。他觉得呢，从事服务工作，你要的是专业知识，还有你的耐心。他觉得这才是两个最重要的。你同意吗？ 原则上我是同意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真的没有所谓最重要或者是第一要具备的。我觉得很多要看当下的情境，它其实是你刚刚提到的或是你学姐说到的耐心啊、爱心啊、专业啊、知识啊，这些我觉得都是同样重要的。 可是他的体会是说，如果你没有知识，你没有经验的话，你会帮倒忙，而且会越帮越忙。 确实，所以都要有具备，都要有具备。 对啊，所以他是说呢，其实呢，要服务别人呢，不管是社工，不管是慈善机构，他觉得知识的陶成，还有你的经验的培养，还有你的耐心是否具备，他觉得是站在第一线的这些人呢，他觉得是比较重要，特别是还有一个叫抗压性。那他反而觉得爱心呢是需要有，但他觉得不是第一要件，因为他觉得反而是前面这几个，他觉得反而是现在站在第一线的人呢，他觉得是比较需要再加强的。他很怕的是说你空有满腔热血，可是他怕你遇到挫折以后你反而就被浇熄了。 我觉得他说的没有错，但是换句话来说的话，其实爱心会化为一个什么，就是耐心。你因为有爱心你才有耐心，你因为有爱心你可能本来你不懂的，因为有责任感，那你或者是我们刚刚说这个动力，其实我觉得他可能同理心啊，还是说你愿意为了他多跑几个单位，然后多帮他争取一些资源，我觉得其实这个都是有时候只是不同的呈现方式吧。 嗯 OK。所以圣琪走这个社工这一条路是你以前的一个小小愿望吗？还是说它不是你的第一首选？ 不是，因为我还记得我考大学的时候其实迷迷糊糊的，那我也有看到自己的分数好像可以上一些社工系、社福系还是社会系，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分数好像可以再上一些管理学院的科系，所以我就没有填社工系。我自己会成为一个社工也是我始料未及的事。 所以你也是按照当时的联考排行去填分数吗？ 对，我其实当时真的是就是有点 没有理想没抱负，是不是？是一个无知的高中生。我这样好骂到很多人。 对，这样没错。 哦，没有啦，我填历史是我真的很喜欢历史，但是我后来后悔了。 其实也蛮后悔我没有填，当时怎么没有先填社工系，一点点后悔。 可是填社工你爸爸妈妈说不定会把你毒打一顿，也不一定，因为出路不好。 不会耶，因为社工社会工作在这一二十年来有很多前辈的努力，我的了解它越来越被大家肯定是一门专业。而且很多人误解说社工是不是没有薪水，其实社工是有固定的薪水。那没有薪水的指的可能是志工、志愿工作或者是义工义务的来服务。那像政府部门里面也有社工啊，都会局里面也都有社会工作人员、社工师啊，所以我想它其实是一个还算不错的出路。我特别在现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里面，有很多地方都需要社工哦。工作其实虽然薪水大家常常说是吃不饱饿不死，但是不会太难找的啦。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国立中正大学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哦哟，最近脸上一直长痘痘，这样叫我怎么去联谊啊？ 一定是太晚睡所以内分泌失调了啦。 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最近肠胃好像也怪怪的耶。 谁叫你宵夜都吃炸的，再这样你平常沉默的肝都要抗议了。 那怎么办，我还很年轻呢。 快去做健康检查看看有没有问题吧，提早预防比事后治疗更有效哦。 提醒您，有些症状初期并没有发病征兆，透过半年一次的健康检查，我们的健康才会更有保障哦。 定期做健检，快乐每一天。 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伴你激发创意及潜力，我是红兰。 所以我倒觉得说，如果说要进社工这一行，当然要先读个相关科系的学校，但是你真的觉得从你那个年代到现在看来，你觉得社工系的联考分数有上升的趋势吗？还是一直在下滑？ 对不起，这个我没有研究，因为我没有回去读社工。 你是不是用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跟现在的高三生勉励一下，就是叔叔没有骗你这样？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考到我了，对不起 啊，没有啦，其实 因为我也好久没去看这个大学的这个榜单了。 OK， 没有啦，其实我觉得重点不是联考分数，而是说其实我也正在就是很遗憾听到，就是说包括社工包括医疗服务，那现在大学推荐甄选管道也很多，那你现在就是要需要一些服务的证明啊，经常家长呢去医院排队，但是社工的他是帮小孩子排队的啦，就半夜排队然后排那个就是叫做志工 工的缺额这样子。 对， 那有时候我会想啊，我不知道社福单位是不是有家长半夜去排队，就是说帮小孩子先卡位，你们那个单位有吗？ 我没有听说，但是我知道有些孩子或者是有些社会人士，他们其实蛮 care 蛮看重这个时数的。但是我抒发一下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基本上台湾的教育政策出了一些很有趣的现象啦，我觉得这个就是其中一个现象。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或者是希望我们的身边的人都可以具有社会服务的精神或者是经验，但是演变到最后是家长要去帮孩子排队，或者是听过一些更离谱的，例如说作假的啦，还 是 说放水的啦，就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教育单位要去烦恼的问题啦。基本上我想每一个社会服务单位都很欢迎大家来从事服务，只要你的心态是健康的。 OK， 好，我们先分享到这里，待会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 今生今世 FM 88.1，哎，你听了吗？ 西元2990年，吸血鬼国度里出现了急性尖牙退化症，吸血鬼们失去了吃饭的家伙，爆发大饥荒。于是国王召集了大臣们开始协商。 难道我们平常没有储存血吗？ 哎呀，从前大家见人就吸，根本没有存血的习惯啊。 No， 有血当思，无血之苦，卷起衣袖，你也可以加入救人的行列。 我的心内感觉人心的震动，不敢来震动，我不是好惊，也不是歹人，只是爱迷茫，我满随风随风飘浪西荡，亲像船无桨，我满做人甘跳人胖，甘愿来做怣人。我不是头脑空空，我不是一只米汤人啊人，一世人要安怎欢喜，要怎发手袋。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您意想不到的观点及想法。我是影评人文天祥。 全球听众朋友，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您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呢，在空中陪伴我们的呢是陈圣奇弟兄。圣奇，我继续再问你哦，就是您刚刚有讲到，就是当社工人员嘛，就是饿不死啦，但钱也不多。那我想问说，您选择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时候，你会不会担心找不到女朋友？ 不会，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有稳定的女朋友， 所以女朋友也没有绕跑，没有绕跑吗？ 没有，她没有上演绕跑的桥段。 欸，我觉得你女朋友比较特殊，因为她是公费生，就是以后要当老师。其实像就是我认识的亲朋好友，他们如果说另一半是军公教人员的话，他的另外一半比较不会跑掉。 这我想也是事实，因为不瞒您说，我的岳父啊，甚至我自己的家人，我的父亲，他们有时候一个体认吧，可能他们在生长的环境中体认到这个金钱的重要，所以他们真的是常常鼓励我，特别是我的岳父，有一阵子一直鼓励我要去考公职啊，要去考正式的老师啦，还是说要去从事更有这个 补充维他命 M 吗？维他命 M 补得太少是OK， 没错，我们当社工的这个维他命 M 确实是比较缺乏一点。 OK， 所以你也有这种就是家长的给你的压力，对不对？ 对，有的时候那种关心久了真的会变成一个压力。 我跟你分享一个我朋友，其实他们也是这样，就是说我朋友跟他的女朋友现在就是太太嘛，那他太太后来就是考上老师，然后他们整个夫妻关系就是风云就变色这样子。他会一直嫌老公都是做不称头的工作，就是那种货运业，然后他老婆就是后来就变那个公立老师了嘛，就薪水社会地位都还不错，那他们就会有口角啊这样子。所以我在想问的就是说，那您跟您女朋友，就是他现在变成您的太太甚至变成太座以后，您跟他的相处关系有变化吗？ 是没有啦，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基督徒，那我们很清楚社工这个工作是上帝的带领，那他其实也很高兴我可以做这个工作。那当然我的维他命 M 是比较缺乏，但是我想夫妻就是同心嘛，夫妻在圣经里面是二人合为一体，我当然也不会去乱花他辛辛苦苦赚来的钱。 等一下，他现在是不是钱到底是不是放在你的口袋里面啊？ 没有啊，就是我们两个一起使用啊。 其实我一直很同意，就是说当然你们可以借一个共同理念包括基督信仰来让你的婚姻走得更美满，但是我要讲就是说，其实社工这一条路的确是不管是维他命 M 很少，或者说不管他是不是事多钱少，我的意思就是想要问说，当您在选择这一条路做您的一个工作甚至是一个置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要面对的一些关心的压力？ 老实说我那时候没有想到，那后来是因为论及婚嫁了才会接到这种压力，不然我觉得其实如果真的说有这种压力的人，他可能就要选择公职，就要去考社工师执照，然后再考公家的社工人员，那他可能经济的压力就会比较获得纾解。我身边也有一些社工的朋友，他们确实也是因为如果你在一般机构里面的薪水，那要维持一个四口的家庭可能会存不太到钱，那也许就没有办法买房子啦，也许没有办法有一些旅游的机会，那但是如果其中一个人可以考进去公家单位里面就会相对稳定。 所以你认为担任一个社工人员没有办法买房子，没有办法娶老婆，没有办法买车子，然后没有办法养小孩吗？讲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这是人生四大悲惨吗？这样 会相对就是手头比较没有那么宽，但是我想有些人搞不好可以靠着他的理财的能力啦，哈，或者是他就是赚钱有数啊，那他还是可以担任一个社工，然后生活还是可以过得很好。请 Peter 不要乱把我的分享二分。 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精神精神永远都一年不休。精神精神 FM88.1，我是林学姐，给你好音乐。 谁在哭啊？怪恐怖的。 好像是竹子的哭声。 竹子为什么要哭啊？

用声音带您去旅行，我是黄建伟。 点燃我的心，想要再次旅行。 不是，因为 我突然想到上次有一个来宾，有一个法律系老师，他反而觉得说在台大最赚的不是法律系，他觉得最赚的是台大商科的学生。那你也是商科毕业，所以你也很会投资理财吗？ 不是，我不瞒您说，我从小到大也许是因为家里给我的环境就是比较轻松，我不太有需要为了钱去打工，那相对的我就觉得钱这种东西是够用就好。在填大学科系的时候，我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按照那个分数的落点去填，我就把所有跟钱有关的科系都划掉了，什么经济系啊、会计系啊、财经系啊、统计系，我觉得干嘛要跟钱打交道。但是呢，我就糊里糊涂了，我就填了企管系。 我以为是学习跟管理跟人互动有关的，所以我那时候知道我喜欢跟人互动，但是我误以为企管系不是商科的这个科系。结果我进去学校看了大一的课表，才发现所有被我划掉的科系通通它的名字都出现什么初级会计，全部都出现，所以我就填错科系了嘛，简单讲就是。 你大二为什么没有转系？ 还要考转学转系或转学，那个其实都还要读书啊，到大学就是享受这个轻松自在的生活都来不及，就逆来顺受嘛。 逆来顺受 也没有逆啊，对不起，就是既来之则安之。那我参加了很多我自己喜欢的活动，教会的活动，系上的垒球队，然后点点点点，我就没有特别在想要去转系啊。我也想说就念念看啊，反正都进来了。 其实我要问了一个比较严肃问题，就是说我觉得你的大学本科没有帮助你在走社工这条路上有一些帮忙。 有的，因为我后来觉得上帝的带领很奇妙。我在大四的时候开始修学程，然后延毕一年，我们修国小教育学程。那等到我进到社工这个行业之后，我做的工作是比较特别，我并不是做一些服务儿童、少年还是妇女，我服务的对象是农夫。我在协助，虽然说是在协助，但是其实我真的在当中有很多的学习。我的工作是推动部落的产业，那我们推动的产业主轴是有机农业。 嗯哼， 所以你谈到农业，你不免就要去思考这些东西有机的作物种植出来之后要行销，要贩售到哪里去。然后你在投入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也是要有一些教育的成分在这个推动的过程当中。所以我就发现，诶，不管是企管系跟商科经营有关的部分，跟农业是合在一起的，或者是我后来修教育学程，我比较认真修的国小教育，诶，跟我去陪伴这些部落的长者，我们互相去学习，互相去交流的时候，这个部分也发挥了它的功用。所以收音机旁的朋友，或许你也觉得你填错的科系，但是我现在很后悔的就是我当年没有好好的读企管，把它读得更精熟一些。勉励收音机旁边的你，如果你还在读书的话，其实是可以把握每一个学习的机会哦。 嗯哼，我觉得盛琪这个勉励是很重要，就是不管你现在读的是不是你喜欢的，但是将来有一天你可能会用得到，所以不要放弃。孩子回来吧，回来上课吧，不要再翘课这样。OK，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现场。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年不休。 国立中正大学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嗯，好臭哦，怎么到处都是烟味啊？ 哎，你这样说就不对啦。你不知道饭后一根烟，快乐似神仙吗？ 你那哪只是饭后一根烟啊，像你这样没节制的抽，没几年就真的当神仙喽。 哎，别诅咒我。 仅限给各位瘾君子，身体健康的快乐远过于抽烟当神仙。 当您收回掏出来的那根烟，您就已经给自己更美好的将来。 该不该 下重重的歌，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随着轻轻的风轻轻的飘，已经的伤都不感觉疼。我要一步一步往上，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伴你激发创意及潜力。我是红兰。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这里是平安您好的录音现场，我是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呢，在现场陪伴我们的人是陈胜奇弟兄。胜奇，我想问你哦，你觉得当社工人员他是苦大于乐还是乐大于苦？ 对我来说是乐大于苦啦。 真的假的？你不要欺骗社会。 大多数的人应该都还是乐大于苦啦。虽然说社工的流动率也蛮高的，但是其实有很多有心的人都一直坚守在社会服务的岗位上。 那我可不可以请你举例比较痛苦的几件事好不好？ OK， 你是说你可以讲痛苦的，可是你怎么样化解痛苦，这样可以吗？ 好，我那时候在山区服务嘛，那我一开始的时间我是骑摩托车一个村一个村跑，后来我有机会拥有了一台车子，那我就开始开车，后来呢油价一直上涨嘛，我就赶快又回来骑自己的摩托车。当然这个不是骑摩托车不是痛苦的部分，我要说的是我们从一个村到另外一个村去服务的时候，有可能要开车40分钟一个小时。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很多时候呢，我可能是开开心心的出门，因为我想着我要怎么样把我认为好的资源、好的方案，还是说好的意见提供给我服务的人。 嗯哼， 那有可能却忧忧愁愁的回来。 为什么？ 因为接受我服务的对象，他可能反应不如我的预期，他也许不觉得我的意见是好的主意啊。 你应该说你是面对周族的人民。 对，我是面对一些部落的农 夫。他们是年纪比较大吗？ 比我还要大。 然后他们国语听得懂吗？ 大概有都听得懂啊，但是如果有的时候他们讲母语，我当然就听不懂啦。 对，我是说你对他们反应不如你预期，是说他们 不是不是，我指的是比较专业一点的，例如说我想要推动某一个计划，例如说我们什么时间点一起来做什么事，那这是我们认为好的、嗯、但是我想社会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不能把你认为好的东西强加在别人的身上、 嗯、我也想问你，社工人会不会一直给人家感觉就是你管我太多？ 看人吧，有的人反而很需要被人家管啊，对不对？ 不是， 都有啦，我那意思是说都有都有，多多少少吧。 我觉得有，其实我的经验就是说，我觉得很多人面对社工人员的关怀，包括现在我不知道他们算不算志工，就是说像慈济有没有一些师兄师姐啊，他们也会走入社区关怀人家嘛，他们会不会觉得就是管太多？ 我觉得以我自己的经验，我想有些我服务的人他可能多多少少也觉得我管太多了，甚至有人可能也他跟我交情关系够好的时候，他也会适时的跟我反映，诶，圣琪你这个部分的建议很好，但是我们其实有不同的想法，或是诶，这个你代表机构所提出来的这个要求，所提出来的这个补助我们很需要，但是我们恐怕没有办法达到你们的期待。所以我觉得在那个当中最难过的其实是他们答应你但是之后却失约了。但是我想人都是不完全的、嗯、我有时候也会食言，我有时候也会做不到我所提出的承诺，但是我想如果都有一颗真诚的去服务的心还有去面对的心，其实就是我刚提到的这个痛苦的当下或是不舒服的当下，最后还是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或者是一个深刻的学习啦。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担任社工人是不是要24小时 standby 啊？ 我这个工作是不用，但是你如果是例如说像113这个专线、 嗯、 啊，要协助处理一些比较紧急的特别攸关人身安全的事情、 嗯、哼， 他们的督导是24小时 on call 的，听说是连洗澡的时候这个呼叫器或者是那个电子的讯号，对不起我不是很清楚、 嗯、 就是他是有可能随时都要待命的，如果轮到他值班的时候、 嗯、我有一次就问我学妹说，诶，你们那个社工是算高考嘛，那考上的话就可能就到一般社会局工作，那我就很好奇问他，诶，是不是也是周休二日啊，然后礼拜五就下班去度假，他说没有，他说社工员都是24小时 on call 的，这样子。 我想其实公部门的社工自从邱小妹事件哈， 嗯哼， 就是当初一个孩子他在医疗上面没有受到，或者是一个他在高风险家庭可能有一些单位有疏忽啦，那之后我想就是连公家的这个像你学妹真的他们可能工作压力是大的，然后步调是紧绷的，但是我想就是看属性啦，像我推动的这个有机农业比较不会有什么生命安全的， 就是半夜想要买蔬菜有没有这种可能？半夜 有可能，因为我们有时候都晚睡啊，自己晚睡上脸书还是 OK 对啊、 欸、就是除了你自己机构在做一个推动一些服务案件之外，你还有跟哪些单位做一个共同服务的部分？譬如说有没有跟当地的教会做一个推动服务？ 有，像我们就一定要跟当地的产销班，农业的产销班，那有的时候我们也要跟公部门， 是 比如说农会、 嗯、哼， 还是说公所， 是， 那有的时候我们要跟教会， 是 我们特别，我觉得其实部落人大部分他们都有基督的信仰， 是 教会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行销的管道，在初期， 嗯哼， 一开始先由教会的人去支持， 嗯哼， 这个有机的农产品， 嗯哼， 然后透过直接购买来减低这个中盘或者是中间这个运输的成本， 嗯哼， 那之后再慢慢推广给也许是一些一般的消费人士，甚至我们也有跟医院啊，好，我们还有跟社区发展协会啦，跟其他的社会福利机构都有一些连结，为了就是希望更多人可以看重这个吃的议题，特别我们现在有这个食安的问题嘛， 嗯哼， 食安的风暴，其实我自己是趁这个时间我也呼吁大家，如果你有认识你熟悉的人还是你朋友的朋友在投入无毒的有机的安全的农业，这些小农、 嗯、 所谓个体户的农户真的需要我们的支持、 嗯、 那你其实也会得到回报，因为你的身体就可以更健康。 好， OK， 谢谢圣琪。我一直想问就是说你们身为社工人也去服务关心甚至也探访所谓的个案家庭，那我在想是当地有教会也会做这种工作，那我想问的是你们跟他们的差别在哪里？ OK，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后来有一阵子工作是换到了关心这个88风灾永久无住户的家庭， 那因为当地的教会或者是一般的民间的慈善机构，他可能提供的资源是比较及时的，或者是他提供的服务是比较在地，但是公部门有时候他的一个政策性的宣导或者是他的一个整体性的规划是更攸关于这些爸爸的搬到永久屋的这个受灾户，因为他们本身的房子没了，所以公部门的这些政策就需要借由一些公部门的社工去传递。那和教会的一些关怀，我觉得有时候是一个互补，有时候是一个互相的搭配，我觉得都是很好，都是有需要，但是其实在本质上是有不同的，特别在一些也许是一些资源的公部门的，还是是说国家的它的一个福利的部分，教会它也许可以去补不足，但是我们社工就要先协助，例如说去跟村里干事啊，去跟乡公所啊，还是说哪一个单位内政部，看看是不是还有哪些资源是国家要优先照顾的，这个我们社工都会做一个尽可能的福利的输送或资源的转介这样。 所以您认为就是你们的部门最主要是帮忙找钱吗？还是说帮忙宣达政府公部门的一些资讯？ 以我上一个工作来说，我们主要就是我们是成为一个桥梁，那把部落的这个永久屋受灾户他们的需求反映给政府，那我们其实没有实质的权利，那我们尽可能在这当中去做一个媒合，那让政府做决策的单位或者是提供资源的单位，他们可以看见部落的需要。我举一个例子，例如说我们有开办过一些农产品的加工，那我们也许就会适时的告诉，也许是主管机关告诉他们说，诶，这边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那如果主管机关觉得这件事情不错，也许他们就会接着下去推动，或者是投入更多的资源。对，那或者是说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承接内政部的案子，那如果他有一些永久屋的政策，有一些有期限的一些布达，那需要受灾户在期限内去做回复，我们并不能代表受灾户做回复，但是我们透过访视，透过关心，我们可以提醒他们是不是还有哪些动作要记得去完成，那才不会让自己的权益受损。 OK， 好，谢谢盛奇的分享，待会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精神精神永远都一年不休， 精神精神 FM 88.1。 哎，你听了吗？ 哎，要买什么就快吧，我想快点回家。 我拿包烟就来了啦。哇靠，烟怎么变得这么贵啊？ 前阵子就涨啦，你就干脆趁这机会把烟戒了吧，景气那么差，替自己的荷包想想吧。 说的也是吼，看来这一次我是真的要下定决心戒烟了啦。 你知道吗，只要常运动，多喝水，保持好精神，戒烟也可以很简单哦。 远离烟害，让你我更健康。 是为了看见更亮的光芒。 让我知道你真正的想法，让我保护你度过每个下雨的晚上。晒干悲伤，温暖而奔放，那些最真实的失望，去感受它，慢慢变成营养。经过了漫长的黑暗，是为了看见更亮的光芒。让我知道你真正的想法，让我保护你度过每个下雨的晚上。期待着明天的阳光，晒干悲伤，温暖而奔放，那些最真实的失望，去感受它，慢慢变成营养。经过了漫长的黑暗，是为了看见更亮的光芒。让我知道你真正的想法，让我保护你度过下雨的晚上。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您意想不到的观点及想法。我是影评人文天祥。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平安您好的录音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在空中陪伴我们的是陈圣奇弟兄。圣奇，我最后再问您一个问题哦，你觉得身为一个社工员，你有什么话想要勉励正在社工这条路上，或者是也想要踏进这个圈子的朋友们？ 我想说的是，社会服务、社会工作，它其实是一个可以流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的一个意念。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说，社工是一个鸡婆的人。今天如果我们看到我们旁边的人有任何的需要，我们主动的去完成，也许就不用等到社工人员、等到志工人员来投入，他的需要可能就被我们的街坊邻居还是身边周遭的亲朋好友满足了。所以我要说的是，不管您是不是社工，或者是您未来会成为一位社工，我想社会工作这样的一个精神和理念，如果可以存在每个人的心中，那就是太棒的一件事情。那当然，投入社会工作有很多酸甜苦辣。由于我自己不是本科系的毕业出来的人，我也不太好意思说去鼓励或者是说给什么建议，但是我觉得这是一条值得我们去投入的工作，因为你所得到的可能会比你投入的还要多上许多。 今天非常谢谢圣奇的分享。 时间也逼近了尾声。那最后呢，我们来请圣奇弟兄在圣诞节的前夕呢，然后给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一些他想要祝福的对象，还有给上帝的话，好吗？圣奇， 好啊，我这边就占用一点点时间，我要祝福我自己在台北的父母，然后在国外的我的弟弟弟妹还有侄子，希望他们在今年的圣诞佳节都可以更多领受到神大大的祝福。那当然我在彰化的岳父岳母，然后还有我太太这边的家族，我们也求神一样来赐下平安与喜乐在我们这两个家的身上。我最后想要用一个祷告来做结束。慈悲我们的父神，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一起来上 Peter 的这个节目。我们所分享的也不知道是否合适，但是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来看顾保守，祝福我们在圣诞佳节里面，在平安夜里面，我们可以更快的去感受到你的慈爱，特别那些在苦难中、在忧愁中、在饥饿中的弟兄姐妹，求主你特别的照顾，也让我们每个人若是看到有需要的人，我们就可以在他们的需要上看到我们的责任，因为这就是爱的表现，也是一种社会工作的表现。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机会和大家做这样的分享。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圣名， 阿门。好，今天呢非常谢谢全球听众朋友，然后还有圣奇呢一起在空中陪伴我们。我们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说拜拜咯，拜拜， 拜拜。